桌杆比赛又是怎么回事啊？ 比赛者十个人为一组 啊， 坐在电线杆子顶上，什么动作也没有，看谁坐的时间长。 怎么要掉下来呢？ 掉下来那算不及格，您得想办法别让掉下来。 想什么办法？ 据说吃一种药叫镇静剂。 那甭问了，一定是给卖药的做广告了。 还有不吃饭比赛、不喝水比赛，还有跺脚比赛。 跺脚比赛 啊，比赛一小时，看谁跺脚次数最多。 嗯，怎么一小时啊？一会儿那腿就得肿了啊。 肿了 啊， 那就算冠军。 那算冠军了。 肿了那还不是冠军吗？ 这一定是给卖鞋子做广告了吧。 哎，还有打屁粉比赛。 打屁粉还比赛呢？ 大概是人家把别的艺术都看腻了，想发展一下打屁粉的艺术。 这打屁粉这没有，你怎么往出打呀、 不是，人家想办法。 有什么办法？ 比赛者十个人为一组，五个人为一排，对脸坐着 啊， 观众都在四围看着。 哦， 裁判员一喊 预备， 每人拿出一瓶胡椒面， 胡椒面 到手里 啊、 开始，一闻，跟着是 阿嚏阿嚏阿嚏阿嚏，这玩意儿还是有意思啊， 有意思。电扇一吹更有意思。 什么意思？ 胡椒面一飞，观众席里也跟着阿嚏阿嚏阿嚏， 观众也参加比赛了。 虽然参加比赛可不能得奖。 怎么？ 他们都得算业余的。 业余的，我还没见过专业的屁粉呢。 还有骑牛比赛。 骑牛比赛啊，这我知道了。一定谁慢谁是冠军。 不，十个人骑十个牛赛跑。 那牛的不跑啊， 想办法让他跑。 那就打呀。 哎，打可不行。 嗯， 人家美国不准打。 不准打。 哎，打牛可不行 啊。 美国有那么一个叫什么反对虐待牲畜委员会 啊。什么意思？ 不论你谁，要打一下猪狗牛马，让这个委员会知道，提起诉讼就要罚款。 罚钱？ 哎， 这牛你要不打它它不走啊。 不是，人家有办法。 有什么办法？ 在牛尾巴那会儿拴上炸药。到时候一点冰棒一炸，这牛你想它还不走吗？ 那牛啊它就蹦起来了。 可是人家没打呀。 是啊，这比打还厉害呢。 你说这手够多损。 你说骑牛的这个人受得了吗？ 啊，还有一种叫摔跤比赛。 这倒不新鲜。摔跤啊，中国蒙古日本都有摔跤。 不， 美国它能比得了吗？ 不一样。 哦， 人家是泥塘摔跤。 泥塘里的摔跤？ 特制的泥塘 啊， 挖一个18平方米一尺深的池子，里边灌好了泥浆。 呵， 比赛者在里边摔跤，观众四围看着。 还看呢？ 啊，不，人家那个泥不是一般的臭泥。 哦，这泥的不臭。 这不但他们溅一身泥，连观众都得溅一身泥。 观众溅一身泥，这还得算是业余的，不能得奖啊。 那虽然不得奖，还是大有人看。但人家好这么个乐儿， 就好这一人弄一人臭泥的乐儿。 哎， 你说他们搞这些玩意儿有什么意义呢？ 有意义 啊！ 人家说这是为了显示发明创造， 就创造在那泥塘里摔跤。 哎，你看美国人他就这样。你说吃饱了喝足了干嘛去呀？那找点新鲜玩意儿，什么新鲜就看什么。 是啊， 喜欢这一套。哎，愿意参加这种稀奇古怪的比赛。 哦， 商人呢想尽方法做广告。 是啊， 还有些人呢希望参加得点奖金好对付生活。所以有各种的体育比赛。 哦， 人家美国搞这么一次体育比赛也不得了呢。 这还有什么不得了啊？ 哦，也是耗资千万 啊， 事故百出，牺牲人命，轰动全国。 嚯，再说什么比赛都有啊。 啊，在体育场里边也是各占一摊 啊。 比赛时候有意思极了。 是啊。 哎，同时进行你听吧。 嗯， 叮当五四，稀里哗嚓，稀里哗啦，精准巴扎。 我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呢？不是，这是比赛在进行啊。 好嘛，我等着着火了呢。 那新闻记者可忙极了 啊， 把各项的冠军都得照下来。 照相 我好登报啊。 这么乱的场面，那个镜头好找吗？ 要摸到一个规律也不难找。 哦， 那各项的冠军他都有特点。 都有什么特点？ 你看这个人满脸青肿，那你甭问，准是拳击冠军。 哦， 这个人胳膊手都肿了，那甭问，一个定握手冠军。 这位腿要是肿了，一定是跺脚冠军。 对， 这位要鼻子肿了，一定是打屁粉冠军。 那这位周身青肿都没好地方了，是什么冠军 啊？这我不知道。 全能冠军。 哦，全能冠军就全肿了。 我告诉你啊，有一项比赛，据说任何国家都比不了人家。 什么比赛呀？ 汽车比赛。 嗨。咱们是不开展这一项啊。你要说咱们司机同志哪位不是安全行车几万里啊，他能比得了吗？ 你说安全行车 啊， 那当然他比不了啊。 哦， 人家比赛那玩意儿高啊。 是啊， 不安全行车。 哦，不安全呐。 啊，人家开车以前拿毛巾把眼睛蒙上。 怎么着？ 开车 瞎开啊。 像丘陵地带 就 跑5里路